1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打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烤鸭子 白天晚上 样样齐全，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在， 有 他 街坊 聚集不尽，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欢迎大家98里，哎，跟你们说啊，这道题有了解了。 嗨， 这道题难坏了你们了。 这个题现在有解的，功课的难题多了去了，要不然诺贝尔奖金发给谁啊？ 这道题的解答应该是归入诺贝尔奖金的这个 发放对象 题库里。 诺贝尔奖金不是一题库，小花你说就太外行了。哎呀， 我说他们这个评委 研究课题， 哎，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那诺贝尔有很多奖，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化学奖，对吧？你这就发在诺贝尔哪个奖里头？ 和平奖啊。 和平奖 啊， 可以啊。因为这个问题经常引起人际纠纷，甚至是家庭的征战。 哎，这么严重？ 嗯， 对。 什么题？ 就是你和你的女友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我先救我自己。我都掉河里了，我还管其他人？ 结果你不会水，你女友会。 对呀、啊，大约她救我。 就是那道题，就是妈妈和女朋友同时不等掉在水里边了，作为你来说，先救谁？ 先报警喊人。我不会游泳。 那么在你会游泳的情况下，你先救谁？ 我呀、 啊、这条件都特别成熟啊，都特别完备的情况下， 你也穿上泳衣了。 那这就是蓄意的谋杀了，他都连泳衣都穿上。 那就是在河边玩水， 泳帽都戴着呢。你救谁？ 对，鼻塞耳塞， 我 游泳眼镜， 脚蹼， 嗯， 你就等 我捞人家了， 你就等你救人了。你现在就说，你别在支支吾吾的。 我赶谁我捞谁， 赶上谁 谁都游到谁跟前我就捞谁呗。 这么盲目， 那谁下 手还有 那么多的主见啊？ 那你妈你妈，孩子我在这儿呢。 你女朋友那喊赵刚， 赵刚 王大磊。 那我不就这个，这是赵刚女朋友。 你女朋友赵刚。 那我这么认为，我女朋友水性应该不错。 人家就问怎么回事，不就刚刚掉下去了。哎呀，王大磊这个急呀、 啊、你快救啊。 我救什么？我救 你看你这不良情绪是不是难坏了？纠结、 哎、反正你也不该说，你也不好回答。 赵刚长那么美， 没胡子茬。 赵刚好像是那个李云龙的那个政委，叫赵刚。 老妈呢又那么疼爱你。 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位武昌工学院的一位经济法的老师 出现在您身边。 孩子， 他出现的太突然了。 袁老一拍你的氧气罐，嘣！老师给你讲的这些法律的 知识，给你有一个这个法律援助的这么一个好心的帮助。 我怎么觉得像个动画片啊，像电影院里放那个消防知识常识。 我们可是认真的跟你说的。 对， 那当然了。 王大爷同学，这母亲是你的妈妈？ 嗯。 那这个女生是你的 女友啊？ 哦，您女友叫？ 不重要。 那么你和你的女友， 那么你和你的赵刚呢？你们这个关系我也了解了。 搭档啊， 也不 是，听着名字像搭档， 从哪儿了解？ 是不是有之间是产生感情了？ 产生了。这老师是不是教导我早恋的问题？ 你要明白法理无边， 回头是岸。 教授不是苦海吗？他怎么掉法理里了？ 法理大过天。 哎呦， 那什么？ 这老师怎么这语气一会儿这么严肃，一会儿那么轻的那什么？ 子女具有救助父母的法定义务，而男女在结婚之前只有爱情而没有义务，所以先救女友。 好，不等一下，王大磊就下去了，冲着赵刚就游， 属于一种违法行为。 这游戏没过关。 这是个游戏， 你得把话听完了再走啊。二号楼那儿没有。 当然了，赵刚说了，道理我都懂，可是呢我不听。 赵刚在水里泡着，听不见。 那还让他跟李云龙搭档。 所以下回当女生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反问呀、啊、我跟你爹掉水里， 你爹是同性掉是吗？ 不是，但为什么这感情里面老得掺和着有一掉水里的那问题呢？ 真是， 反正问出这种问题的人就很无趣。 对， 小花以后少问。 哎，我问问大磊，你给赵刚的备注是什么呀？ 演员。 不是，对吧，都谈恋爱了，给人注上一演员。 原演。 嗨，把体貌特征给注上了。 那你看人小柱给女朋友曾经注过一什么呢？ 什么？ 赵刚。 他暗恋的时候呢就备注人家全名，怕被人发现了自己的小心思。俩人要真确定关系了以后呢，就备注的是不能生气，这是我老婆。 要是结婚以后呢，就备注是武松。 我听说赵刚也给你做的备注。嗯、大磊， 我注名是什么？ 注备是什么？ 给你注的是男朋友三。小柱曾经给他一个女友备注，我看过一次，老巫婆。那时候小柱啊，哎呀，营养都不良，那女孩太能管他要东西了。 老巫婆的代表要东西。 俩人吵架了，管他要东西，给人改成老巫婆。总之，有感情的时候，怎么肉麻怎么来备注。吵架了，全改成了全名和骂他的话。这就是男女朋友之间备注的奥秘。街坊们，街坊们，你给你的另外一半备注的是啥呀？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 嗯， 阿姨还生气吗？ 什么事儿？ 理发店理发的事儿没跟你说吗？ 没有啊。 你妈不是特别喜欢理发吗？ 这个你妈喜欢， 没有必要的时候啊也不理，也不是一天去一回， 是喜欢分头啊，喜欢背头啊，还是喜欢平头啊？ 你这一个女同志怎么能分头背头平头？ 你跟阿姨说呀，她平时愿意 美发，这叫 美发， 嗯， 顺便拔拔罐如何了？ 等会儿， 这上面啊有一热气罩子腾着脑袋，完了身上呢拔70多个罐，完再扎着针灸，再 这病还要的。那没听说去理发店做足疗的， 隔壁足疗、 哦、 那边是拔罐。哎，但是什么事儿呢？就是阿姨本来是想得到美好的体验，但是呢，理发店呢就说让阿姨办个卡，你都能够体验了。 现在都是这种预付费，提前销售，而且打折优惠啊，都是买多少赠您多少钱。 对， 是 充1000算您1500。 开始阿姨还不想办卡，因为办卡这不靠谱的事儿，阿姨有所耳闻。 这开始架不住拜年话太多了。祝您福寿康宁， 来， 祝您抬头见喜。 没听说这 低头捡钱， 一看就没办过卡。办卡是给你说优惠，比如说啊，花500，您充完我们这卡，今天就能使280， 对， 一下便宜了220。 而且呢，我们知道您的儿子是电视台的名人啊。 这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有一次看您跟儿子一块去买馒头。 这理发店门口卖馒头的，可见这理发店这位置啊不是什么高端地方。 不， 您儿子真是一表人才啊。 对 啊，真是 白白胖胖的，九而不缺，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吉祥， 万事如意。 好， 老太太给钱不进袋，有馒头。 阿姨，这卡呀不光您能用，您儿子也能用啊。 对啊，您老伴儿们也能用啊。 老伴儿们 不是，您老伴儿也能用啊。 吓我一跳， 一家都来美发，一剪一趟全家吉祥。 我其实我一带一路，我这一剪一趟搁这儿就听着都闭。 哎，你没听，一剪一趟全家安康。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说话 他说的是安康， 把真心话说了，挨坑。 安康，他鼻音重，您原谅，您原谅啊。 阿姨，我看您就是有福之人，您儿子肯定特别孝顺您。 对，您看您这个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牙排碎玉，口若涂珠，然后这 你们这俩服务员怎么说的不一样？不是，这服务员管看相是吗？ 啊，一看您啊就是个有福气的人， 嗯， 一看您儿子就是男的， 多稀奇！ 一看您就有个 好男儿， 对，好男儿， 志在四方。 您还差钱是不是？ 对呀、 啊，您要差钱，那只能说您儿子不够。 说 骂街 不就说您儿子这个好？您看您这个黑发那个黑，哎呀， 对，白发那个白， 对呀、啊，就是就我感觉就您就是一位中国古代女性的现代演绎。 我妈演绎谁了？ 您就是古老文明的现代传承。 就是 我妈是非遗产品是吗？ 不是，您就是这个非物质非文化遗产的承传人。哎， 非物质非文化，那还剩什么 承传啊？您烫个头，您看您是想窝头，您是想花卷烫头不就是窝头花卷吗？ 这跟馒头不是一体的。 哎，真的给老太太说动了心了，孩子。 我妈也没听过这高雅的词儿， 孩子。这个阿姨啊一定把这卡办了，你快喝点水吧。这说一嘴白沫跟喝螃蟹似的。阿姨买他一个踏实。 没事没事，阿姨我们不累。 阿姨累。我妈办了一张啊，就是储值5800返3100的卡，附带赠送2瓶玻璃水。 我没听说哪理发地方送玻璃水。 这你妈是满载而归啊。烫这大花头，哎呦， 拿着玻璃水， 嘿，一边一罐子蓝玻璃水，人家说，哟，怎么着，您要运动去了，这喝这个啊电解质的饮料啊，给你们老太乐的这大花头烫。 回去你妈就拿那玻璃水开始洗你们家那个玻璃器皿。 对， 是这么使的吗？ 然后还有电视机的荧光屏，完你电脑的显示器 全都毁了、 啊、你爸爸那花镜，你那眼镜，你妈那风镜。 反正让你去烫，跟你不是反复说吗？大脸丫烫一个头发吧，就做做纹理就行。烫一个 对，你妈最近喜欢看小羊肖恩，你给烫一个啊，肖恩那样的头， 不好，长一个佩奇的脸，肖恩的头。 哎呦，你这鼻子可能得见长。 我猪脸羊头， 就是 好看吗？ 好看，你还有个熊大的身材呢，哎，穿个机器猫色的衣服， 一乐起来，嘎嘎嘎嘎，乐在战地打拳。 这对我有意思吗？ 哎，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你妈就盼着下回什么时候去理发呀？怎么头发还不长起来呢？ 留胡子， 撕这个日历，什么时候能剪发？什么时候能剪发？什么剪发？终于该 提前撕到了，是吧？ 撕到年底了，近正月反正不能理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 赶紧去，进门就咱有卡，各位老少爷们儿，咱有卡。 我妈拜四方去， 结果人服务员啊，还是上回那俩，见你妈不理不睬，你去理呗，坐着等一下吧，前面好多人排着队呢。经理过来了。这是谁啊？ 那男的他妈 干嘛呀？剪头发带卡啊？哦，拿卡来了呀？啊，用卡的。你今儿接这么多，全弄卡了呀？ 谁让他发的？ 咱又挣不着了，这是又弄卡，来的太勤了。 多新鲜，办卡就是因为来的勤啊！ 你忙你们的，忙你们的，忙忙你们的， 也不是忙谁呢。 你妈一看人家怎么坐那有水喝呀？同志，我渴。同志，我渴，我想喝水。 这怎么像住医院了？ 喝水啊？啊，喝水想起我们了？ 那可不想找你们了吗？你们得给水啊。 都洗头水喝吗？ 啊，我们就这白给那么多水，这一天来多少人呀？你一口，我一口，他一口，我们哪儿那么多水呀？那不得洗头啊？ 水洗头水？ 就说这水资源是有限的。 好，该上课了。 你知道地球现在每天 嚯 得浪费多少水吗？ 不是你们是忙啊是不忙、啊、 海面蒸发了多少水吗？现在那个冰山那化了多少吗？那陆地淹了多少吗？现在 哎，你跟我们说有多少？对呀、啊、现在服务员给我讲具体数字。冰山淹了化了多少了？ 吓死你。 那、啊、我不怕死。 哎呦，这二位还杠上了， 你吓唬吓唬我了。 哎呦，你死了，你把电木的怎么弄啊？ 哎，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啊、外国话似的。 不是你在这儿砰砰倒了倒地上，你说我们服不服？ 多气，当然得服了。 那一服你又犯病了呢？好，我可不敢惹你。 你们要不弄我呢，我也犯不了病。嗯， 别死呀、啊、死呀、啊，多不吉利呀、啊！ 你先跟我说这冰山这事。 您办什么卡呀？ 贵宾卡呀、 啊。哦，充5800返3100那个。 对 ，VIP 呀、 啊。哦，哎，行，您坐着吧。 关键你妈就伤心了，怎么回事啊？上回对我不是挺好的吗？说我是天庭饱满吧？ 对。 那个是梦圆吧？ 对， 看项链团又想起来了。 杨梅是碎玉吧？ 啊， 口若是悬河吧？ 悬河胡说呀，是悬河了。 怎么这回对我这样了呢？ 因为已经办完卡了呀。 办卡之前可能是六月，办完卡之后啊，这就腊月了。 秒变脸呀、啊、你们！ 服务态度大转变。 嗯，你们就这么变脸？我告诉你说，我有儿子，我找我儿子去。 没有上那显摆去。 我找我儿子去。 我听着怎么像那个 吃猫鼠？ 王大磊不是出差了吗？找我。我跟您去骂他 们、哦、我以为你是说您王大姐不出差了吗？你就当没这儿子吧。 不是我替您骂他，怎么能这样呢？ 对， 骂他们管什么，这个讲理去。 他们转变经营的这个作风， 嗯， 改变这个经营的思想。 等会儿我跟你妈说了，我说阿姨，前几天的事儿您知道吗？我儿子怎么了？ 是我的事儿啊。 不是王大姐的事儿，是那个泰国小姐姐变脸暂时停职了，急于改过自新的机会，您知道吗？好像是说那个给人挂那个花什么的，是吧？不耐烦，一会儿对着镜头呵呵一乐，不对镜头立马骂他脸。 对，这变了脸比翻书还快。 说他们影响了泰国旅游形象，后来他们也认错了，而且呢在旅行社领导的陪同下还去了泰国旅游警察局去向公众道歉。 对， 这小花呢跟你妈解释之后，你妈也是也明白了，赶紧就去理发店了。小伙子，对不起你们，刚才阿姨态度不好，你们呢也原谅阿姨。你别看阿姨岁数大，但脾气急。 我妈检讨去了， 就这个以后啊，阿姨再也不在你这办卡了，把阿姨的卡退了吧。 啊，这个还是个切实有效的方法。 哎， 给钱，对吧？你既然拿了人家钱了，对人就这样的服务，有钱就把人捧着，没钱就摔着人家。 嗯，你妈说完之后，理发店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嗯， 跟你妈诚挚的道歉，免费给你妈又把这个头发烫好的头发拉直， 连头发一块还原的， 重新烫一个满意的发型。 对，你妈也说了，当然了，我觉得这呀，服务业呀，就得有个服务业的样子，做什么工作都辛苦，但是呢，干一行就爱一行，是吧？辛苦你也得大热天给每一个游客挂花环，最后还得乐。你说这乐这么多个笑脸也是怪累的，但是辛苦那不是你工作态度不好的借口啊。 对呀、啊、还挣钱了呢。 但人家有的咱们迎宾的小姐姐，人家就一直保持良好的态度和微笑啊。 啊，不，这也得是互相的，对不对？就是游客这方面也得尊重人家的劳动，不能说拿人家笑脸认为这你就应该给我来笑脸，这是互相的，是不是？你妈听完这之后呢，又回到了理发店。小伙子， 又上那干嘛去了？ 阿姨呀，你别看活这么大岁数了，她就是有个急脾气。你呢，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那个，你卡，赶紧退。 还没退呢。 因为这个事情，我现在在写剧本啊。 理发店的故事， 就是因为你妈妈这件事，我编了几个剧情，你们二位帮我也参谋参谋吧，或者说提出你们个人有限的意见啊。 哎，为什么到我们这有限呢？ 因为你们的认识有限， 那就别问了。 就先开始，先讲一下。 不， 咱们逗逗你啊，咱说剧情啊，想不想听了？有一个拜金的服务员，哎， 什么叫服务员？ 就有一个服务员拜金 啊、 这种人呢，就是怎么说呢？说美人，你有钱就哎呦这这个好那个好，谄媚之极；你没钱，看不起你，翻你白眼儿， 失脸， 瞪你，踩你鞋。 哎呦，这是诚心找茬要打架呀？ 他呢，开始看不起一个穷小子。后来呀、啊、穷小子装了会儿穷，装不住了，跟他一说，告诉你吧，我是某某大饭店的 服务员 少爷，这家店是我开的。 哦，这服务员叫少爷。 不是那小伙子 哦， 一拍胸脯，我是某某大饭店的少爷，这家店就是我开的。哎，剧情怎么样？急转直下吧。 这少爷 急转直下呀， 这少爷这智商可能是差点。 怎么呢？ 我是少爷。 不是，这就是因为刺激到了，气一下这拜金服务员，然后这拜金服务员怎么办呢？哎呦，我对不起， 哎呦， 我这个、 你是少爷，你要这么说，那买卖我还是他爸爸呢。 好啊，你 俩开始呛火。 拜金服务员， 好啊你， 我知道这叫霍金的，这叫拜金是吧？ 好啊你穷小子， 这游戏玩一天。 哎， 大家开始互相踩鞋，我叫你说，我叫你说，我叫。但是后来人家小伙子果然是少爷，拜金服务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是我第一个剧本啊， 小花 再听我第二剧本。 你先别说第二， 第二剧本， 第一我劝你先别拍。你容易赔死。 我还得继续发展呢。 你说第二，我先听第二。我第一个不怎么样。 有一个穷姑娘， 买衣服， 然后有一男的拜金的服务员， 看 这个 就你还穿带 蝴蝶结 的 衣 服， 那女的一拍胸脯， 我 是 某某少爷的媳妇儿， 我是我，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他是大明星谁谁谁， 谁谁谁呀、 啊？你随便编码什么吴某啊、陆某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啊，徐某啊的，我是大明星谁谁谁的女友。 你把最后这句说清楚了， 是驴友是女友？ 他自己是不是有点二乎不确定啊？ 对对对， 女友。来，过来看这照片，这张，这张， 这 张， 这是我跟姜昆照的，这是我跟李金斗照的，这是我跟王千祥照，这是我跟王月波照的。 哎呦，这一定是英宁的女朋友。 服务员马上变脸了。哦，您是， 你想人就都不是观众啊！ 你别逗我了，你真是。服务员变脸了，马上就笑容满面。哎呦，没想到您是谁谁谁的女朋友呀？您看我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有眼不识泰山，哎，有眼是无珠。 好，这仨有眼都让您说了。 您想穿哪件？您是哪件？我给您那边。完了以后，女孩说：“我不要了。” 别，你要不要这件？这袜子我给你缝俩蝴蝶结，怎么样？ 好啊你， 小孩这剧情就完了。 哎，你别说这第二集啊丰富，因为第二集里边有很多的明星参与。 得了吧， 这算贺岁片， 这点明星照片。 我还有第三个情节。 哎呦我天 哪，同学会上，哎呀，一个男生衣着普通，被别人看不起。瞧，我们都开什么车了？你呢？我们都小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呢？我们这住什么样的房子？好家伙，三室两厅，还带 三室两厅， 两位怎么样？你呢？ 关键在两位上。 结果呢，散了的时候，服务员的一席话让大家变脸了，说了这是谁？你没想到吧？他是一个大房地产商的老总。 哦，我以为他是宋江呢。 结果大家齐刷刷变脸。哦，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吃了吗？老总辛苦啊。 刚吃完饭。没得说了，这是 我怎么听着像叫匪兵啊？老总，老总的， 老总吃瓜吗？哼，吃瓜，吃哪个西？老子给你不要钱。 这词儿说不熟啊，小花。拿来城里下馆都不要钱， 吃 一个 破瓜还要钱。 小花，这剧本别播了，没有投资人。 那是不是惩恶扬善的？ 是，你这想法是值得肯定的。 我跟你说，拍小品都没人用。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人群中裹着一直想变成透明的夜色，你侧也不为梦，我从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全心握着，唯一越是贴，这是越伤人了，越是在手心留下密密麻麻深深浅浅的刀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这世界少了，于是你合群的一起笑了，都生存是规则，不是你的选择，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跌跌撞撞的走着。你

心情都很满。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兵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好了 白天晚上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鱼子家中安装烤琴机，大家听好了，不是烤家禽呀，这个琴机呀， 没有人会理解错，人家误解是吧？ 主要是为了管理老公的烤琴，晚归罚款，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到快乐大街看看去。 哎呀，开门啊！ 来了， 开门啊！ 等会儿。 小孙呐， 啊， 咱们这回家在门口还这么大规矩，没钥匙。 哎，不，怎么能是没钥匙呢？这我这不是，嗨， 别解释，别解，我回家了，回去。 哟，兄弟，怎么还在这站呢？ 我呀，这不是 罚站呢。 别问，走。 哎，他们 啊，规矩 啊， 完了，我解释不清楚了。 等会儿啊， 这让哥还等会儿呢，赶紧开了。 哎呀，我这洗头呢，哎呦， 洗什么头？ 没，干嘛着急呀、 啊？每次啊，我一下班这么累啊，你还把门给我关得死死的，街坊邻居啊，这都怎么想我呀？天天在门口跟罚站似的。 怎么想你？ 你看看旁边那个， 嗨，他也是退休没事干，你也是。 谁？我也是，我没退休呢。 你不是愿意让他看，他是退休没事干，你也愿意让他看。 火车，你今天回来的可晚了。这也不能怪我，晚了，昨天也晚了，前天也晚了。早上前走的时候问你说5:50到得了，到不了。你说到得了，我把这个考勤期专门调整到5:50了。我说今天再按5:30考勤，你这样就你还得晚，还得罚。 我倒霉就倒霉这考勤机上了啊！ 怎么说话呢？谁按的这考勤机？你不如直接骂我，倒霉倒我身上了，是不是？ 我可没这么说啊。晚了一分钟，晚了两分钟呢，就开始报警。我怎么刷也刷不进去，这不都是你设置的吗？ 机器，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呀、啊？是吧？真说晚个20秒，我也不说什么呀。你这是晚20秒吗？你自己看看表。 你在家里边不干别的，天天晚上就盯着这考勤机，你是不是也出去应该找找工作、 啊？怎么叫做不干别的？怎么叫不干别的？在家里开网店算不算工作呀？你别以为我跟社会脱节了，家里给你做饭呢，你这晚回来的饭都凉了。 对，我肯定吃不上了，你就没想让我吃上啊？刷不进去啊？ 你到点回不行吗？ 到点回，这不是公司人家有任务让加个班，那是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老有特殊情况，你还是有家有业的人，不能天天都跟外面应酬，知道吗？ 你 有时候9:10回来，我还没说你呢。 开门呐、啊！ 等会儿啊！ 开门！哎，回家了啊！回家了，别这儿站着了！ 你叫我开门呢吗？不是， 还叫谁开门呢？ 你不叫我开门？ 你天天没事儿，你在这儿瞧我。 哥们儿，怎么在这？怎么了？跟 吃了吗你？哎、吃完了吗？吃完回家歇着去。 不用打气啊！怎么被受嫂子气受了？ 受什么气？受你们家人气！你们成天家里没事儿，吃完饭跟这儿盯着我。 那个什么？ 哎呀，走吧，别说，这媳妇儿。 走，把马扎带上。 这个早晚 是开门，嘿， 哎，别敲，这门都弄坏了，让那个 弄坏了，砸了它才好呢。 你瞧瞧，干嘛呀？那么大脾气，快进来。 你还知道给我开门啊？啊， 你还知道回来呀？ 让街坊邻居怎么瞧我？ 你别说的，人家怎么瞧你了？你怎么瞧我的吧？ 不是我怎么？ 6:30，你这几点回来的？ 昨天是不是说六点半？ 那你看现在几点？ 6:20。 早啊，还是在门口蹲。你看，早回来不开门，晚回来不开门啊！我怎么好？你就不让我进去吧？这样的话，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再晚挑半小时。我要是在这7点之内要进了，你必须给我开门。你不开门，我就砸门，我就进上老李他们家去。 就那退休老头那儿， 他不是老敲我吗？我拿着小板凳去上他们家敲去。 老头一人在家有什么可敲的？你就说。 我舅舅爱敲老头，你管着吗？ 别老那么大脾气，老觉得人家欺负你是是吗？那不是还顶你的爱吗？我怎么不管别人家男的呀？ 多新鲜，我也得让你管啊。 那不完了吗？人家男的他不回来我都不管。 人家回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说我爱你，所以我才关心你到几点回来，饿不饿呀？别老不定点吃饭是吧？你晚回个半小时，你知道我这心里扑腾扑腾的，我老怕你这路上是不是有事儿啊？ 扑腾扑腾的，我感觉你怎么那么的慌啊？ 这饭热来热去的也不好吃了呀，那时间上面不好控制啊。 啊，是吧？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行，我下回注意不完了吗？ 对呀、啊，光注意可不行， 怎么 咱们得有点惩罚。啊， 这惩罚 还有证据，我已经打出了这么一个表格，你看一下啊。 哎呦， 提前回家吃饭不用洗碗，提前回家吃饭不洗碗，这是补充了已经。以前提前回家也得洗碗。 哎，对，我就都得洗碗。 晚归半小时内罚款100元。 这怎么还有钱呢？ 这点钱你还在乎吗？ 那行行， 这算是一种热饭钱吗？ 我到门口外买点好不好？ 晚归半个小时以上，周末做一天家务。 好吧，周末就2天做一天家务，好、 啊、 还有一天门口外边。 别牢骚，不晚归比什么都强。 是、嗯、是， 提高认识， 我就多一出去。 思想上打深深的烙印。 是深深烙印，你都快给我烙上面了。 你怎么着，签字吧？ 怎么还签字呢？这不是咱这口头协定，这不就完了吗？ 对，你也得同意啊。 哎，嘿， 还签好了。 对对对， 别太草，别太草。 哎，行，好，我们称法律生效了都。嗯，行行行。哎呀，拿着这个啊，这以后啊，这就被管制了。哎，下回可得注意点。 北京时间7点整。 哎呦。哎呦，你看看， 又来了， 这谁呀、啊？这是？ 哎呦，咋还回来呀、 啊？这是谁呀、啊？你们不认识怎么着？我等你半天了。 哎，他怎么咱俩半天了？ 对。 哎呦， 你们俩今儿晚到5分钟。 你别老等我们 啊！对呀、啊，你老等我呀。 你今儿回来可以啊，准时啊，准点啊。 啊，准点准时。 甭说那废话，准点准时，家里边有惩罚制度。 这么厉害呢？ 回来晚了以后得罚钱。 真的。 那可不、 哎， 你们家还罚钱呢？ 啊，有这事儿？ 你还有钱呢？ 什么叫我还有钱呢？ 怎么老李，你就没有零花钱吗？ 我都归自己管。 哦， 啊，这没想到啊，他 还得做家务呢。 要说你妈管你管太严了，真的。 这 大小伙子了，回来还罚你钱，还让你带家务。 嘿，瞧清楚了 啊， 这屋里边就我跟我媳妇儿，哪有我妈呀？ 媳妇儿管的。 怎么了？媳妇儿管怎么了？ 媳妇儿管你，你不反抗吗？ 对，你看老四， 你看老李， 你看人反抗的。 你看现在俩人半辈子离了， 俩光棍跟我这说什么呀？啊，你们俩赶紧找找去。 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对，你一人倒没什么事儿，你老敲我们的， 也不用罚款， 也不用打卡。 对，有人让你打吗？你们俩跟无业游民似的， 有钱咱们兜里。 哎，走吃啥去？ 走。 哎，这俩人，我们快搬家了，我跟你说吧。 老李，你看， 我看什么？ 这个以前你媳妇对你管的就特别紧，哎呦，不让玩牌了，不让抽烟了，我你净到外头转悠抽烟，我记得大下雨的在那门洞里面抽烟， 你以为你 这蚊子咬包这么大个一个？ 下雨天有那么多蚊子吗？ 都在那楼道里待着呢。 嚯，也被雨的蚊子。我这么高智商的蚊子 聊上了， 这十几个人在这边穿雨衣站我边上， 哎呦，被人管的呀，天天都是挨着 那个 点脑门骂。哎呦， 老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那点事儿？ 哎呦， 啊， 你幸亏离了。 你媳妇管你，不让你买这个，不让你买那， 那是为我好。 你瞧你急的，往鞋垫里缝钱， 人家都往 下雨天在 鞋底里缝，谁往鞋垫里？行。 鞋壳里缝钱，咱鞋垫一盖，下雨天给忘了一插呀。我这被雨抽烟，看着你插这钱，连袜子都染了，都10块钱一张的袜子。 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你的脚底下不藏钱，你藏烟。 脚底下藏烟，那还点得着吗？ 都在鞋壳里藏 着， 自己是个大汉脚，跟自己不知道似的，想抽烟了，鞋壳里抠出一颗来，打半天砰砰砰打不着火， 那是火机的问题， 那是二五的， 不是烟要搁鞋壳里都踩扁了， 不影响燃烧啊， 我就为烧烟呢， 你幸亏离了你，没去吧， 你玩了这套你就没搞上对象， 没搞上对象谁管我呢， 这那会儿你对象管着你呢，后来为什么没搞上啊，就因为这你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你人家背着管你天天看，你也是心里求得一种平衡和安慰， 这得了吧，我看管他我安慰什么， 追溯一下好时光啊， 得了吧， 当年管你的时候你多不乐意，这没了没了，羡慕吧，馋吧， 谁馋这个呀， 怎么今儿孙儿怎么回来了？ 你们俩又来了。 这点怎么在这儿啊？ 这点不 还不该出去啊？ 来来来， 你不该出来呀、啊？ 不该 出， 不是你们要不进来聊会儿？ 别，你媳妇在家不合适。 没有，我也离了。 啊、离了？哎呦，这你得多高兴啊！ 以后啊，你们俩谁要结婚呢？通知我一声，我也到你们门口那站会儿去。 咱们这么着吧，下一家楼搬来一老孟，咱们瞧瞧他们家去。 走，上那儿瞧去吧。 哎，听说他们家微信打卡。 近日，上海的一名女网友爆料说，她去朋友家串门，发现朋友家里啊，竟然安装了一台烤琴机。好奇之下，她询问这干嘛用的呀？得到的答案让她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对老公进行管理用的。 她要求老公每天晚上9点前回家。并用烤琴机打卡，提前回家吃饭不用洗碗，晚归半小时以内罚款100，晚归半小时以上周末要干一天家务。 这个女子告诉朋友说啊，既然公司可以用烤琴机管理老公上班，哎，那我也可以烤琴机啊管理老公下班，通过这个使用烤琴机对老公进行管理之后呢，这个老公晚归的状况啊真是有明显的改善，如今呢这两口子的感情啊比之前是好多了。 哎呦，那比咱们剧中人物可幸福啊。啊，羡慕吗？ 就是不知道他们能好多久。 老李你这就不对了啊。 不要什么不对。 天天看完了人家看人家好起来还心里不平衡。你这种人怎么能有老婆呢？ 我怎么就不能有？ 现在老李一抽烟还落下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 哎，东瞧瞧西瞧瞧。 老得脱鞋。 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你们俩有特别不想说话的时候？ 现在一致吧，空前的一致。现在我们俩就不想理你。 干嘛？ 你说大 至于吗？人大中午的，就是弄得不痛快都。 哎，就是说这个， 主要是我们不痛快。 是因为我怎么判断你们的？我觉得你们是在我认识的人群里面啊，在我认识的这些民众里， 民众、 啊，在我认识的市民朋友里面。 小花啊，我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 就是我， 你是被提拔干什么？ 没有，今天看新闻看多了，就是我认 识都会的民众、 啊。千里街坊，你们俩属于这个性情非常乐观啊。 嗯，对，那倒是。 是属于那种乐天派。 哎， 所以呢，我就想你们也有那种糟心的时候吗？ 你看， 有那种烦闷的时候吗？ 就打这句话开始，糟心的时候来了。 前面啊说的都挺好，后边就开始糟心。 你们糟心的时候、烦闷的时候、憋屈的时候，是不是也不爱说话？ 你最好出去、 哎， 情绪太不稳定了。我告诉你， 是 都是你闹的。 这么大人了，可不能老这样，对身体不好。 小孩，我也劝你，这么大人了，你也不能老这样， 对身体。比如你是个演员，你今天非常糟心。但是你今天要演一场特别喜剧的一个闹的戏，那你不是也得硬着头皮上？ 那也得好好演。 是，那是工作嘛。 有时候也是啊，你今天本来过得特别糟心，但是你 就不能举天我天天特痛快。 马上痛快就来了。 他马上痛来了， 就是 啊、对。 突然你要，你媳妇生了。 哎，这是更糟心了。 我本来就糟心，我媳妇要生，着急加上火。 不是你开心了呀？你媳妇生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媳妇刚刚诞下了一名婴儿。 完了不知道 一年以后才告诉你， 提前没告诉我。 生孩子是前后左右的事儿，没准你媳妇儿提前半个月生了，这有可能的，而且也很正常，你知道吧？ 对， 爸爸也 没算准， 算不准， 没算准， 没这让爸爸 给算， 掐指一算， 谁家一诊亲娘爸爸给算，那这话说一点，大夫没算准，没听说爸爸没算准。 你妈生孩子，你爸肯定着急啊， 着急。 比如今天王大雷口妙叫声啊，医院里呢这喊个喇叭，王大雷又来了，王大雷。 不是，等会我还没出生，名都起好了， 先预备着， 很正常，爱你啊。 对， 不是男女都不知道，先叫一普遍的名字是吧？ 对，女孩也能叫王大雷啊。 人家心够宽。 你爸一听什么生没生，隔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啊，就问生没生啊？ 对， 生 没 生？ 隔壁生没生啊？ 一直没生。 嗯， 下回吧。 下回， 这回都完了。 就是说，再赶一天到医院。等着呗。其实我说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主要 不去。直接说你要说这意思， 我觉得他已经够糟心的。 你不许瞎形容。 我本来说的是你糟心那天又赶上开心的事儿，是有什么体会？ 哎，你赶上这事儿，你能开心吗？ 对，生孩子是好事啊。这个两种情绪之间转换也是大起大落的 啊。对对对。 那么市民们， 我来了， 他老要讲课。 如果说你们有一天情绪非常不好。 嗯， 但是呢，打了一辆车，就想安安静静躲边上，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还真有这 种，是哭是乐是悲是喜，你们就想自己跟自己交流。但是那司机朋友，我不知道他什么心态啊，有可能是看出你们糟心来了，想逗你们开心；也可能是什么也没看见，就图自己开心，就跟你们聊天。哎呀，天气怎么样了？交通情况如何了？家里有没有孩子？对象谈怎么样？整 话题还真广泛。 这个又碰上你们刚刚跟对象吵完架，就让他吵崩了。 嗯， 司机还什么都打听。那个多大了？你们正为自己年龄大发愁呢，不得不告诉他36。工作都好吧？你们正好是工作的时候被20多岁挤得简直没处躲没处藏了。你跟他说，操我吧。挣得如何呀？哎呀，你们正好是那个钱呐。 这人怎么这么背呀、 啊？什么糟心都让他问了是吧？ 对，你这个场面简直让人看得尴尬。 那太尴尬了。 所以这个情况怎么办呀？你们可是乐观的人啊。 对，当然了。 没事，叫他停车，我下去。 可以跟他说，我最近心情不好。 你说我不想说话， 我不想说话。 对不起，请您保持沉默。 对对。 那司机如果觉得碰一鼻子灰受伤害了呢？不光是出租车司机了，还有很多种场合，就是公共服务领域里面，比如说你想静静的这件事儿，他能不能得提供你这种想静静的服务？ 想静静， 想静静是一种什么服务？ 静静是谁呀？ 想静静的提供这种环境。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环境都是可以静静的。 对。 你比如说这个喝茶的地方，很多这个公众场合。 那你喝茶的地方旁边那桌哈哈哈哈咯咯咯乐。 错了，喝茶的地方一般都很难大声喧哗。 那即便他大声喧哗了，你能上去说我想静静，保持沉默？ 不能说这句话。 卫生间里头，小门一关，我就不信谁在那儿大声喧哗敲我门来，我不开这没脾气吧？ 可是卫生间不是久待之地呀。 那再不行啊， 医院。 医院。还有那个专门，你看有那个喝咖啡什么的那个单间，我弄一单间，我自己把自己关里头都行。 开房啊、 你说这，他说这就是个方式，宾馆 自己开房， 开张房我自己关里头，这也没事了。 结果隔音不好， 隔壁看电视还是武打片是吧？ 让你都赶上了， 那拉箱子呀，开箱子呀， 对，还有敲门的， 什么武打片老拉箱子呀？ 对，敲门问你打扫卫生吗？换被罩吗？ 我就在想说，我们想找到一方安静的所在，这是不是一件难事？ 太难了，我觉得很难。 你说你有时候在火车上，你特想一人听听歌哈，看看外面的风景。好，旁边坐4岁孩子，4个， 有一个就不行。你不用安排那么些个小孩， 我怕你不够那个。 我不用的，你怕我不够糟心是吧？ 对，我怕你不够这个感觉。 我有一个就够瞧的了， 而且你还很难去张这个嘴。市民朋友、家长朋友，能不能让您的孩子保持沉默？ 我觉得这样吧，他是市长的角色，给市民的一封信。 就是家长劈头盖脸把你一顿臭骂。 哎，家长啪给你嘴巴。 怎么孩子怎么了？ 对，立刻你 怎么了？ 对，结果你就沉默了。 这几岁孩子？你多大了？你跟孩子这是信？这四个孩子在你前后左右把你团灭了。 三英战吕布。 你怎么着？没准你提前下 来。到厕所里关门， 又去那儿， 孩子们进不来， 但是你还得安静不了。 你比如说像在欧洲有些列车，它这一节列车它就不允许喧哗， 不能说话， 你甚至不能接打电话，可能有这种极端一点的要求。 哎，对， 但咱们这样的通常没有，但是有的市民朋友， 我明白，小花，你是要给市长写信是吧？ 哎， 建议咱们也弄点这样的地方。 你看这么建议行不行啊？有没有说可以试行一种沉默的出租车？沉默的这个车厢、电影院还有。是不是啊？你王大雷往那一坐， 哎， 四个儿童4岁半坐附近， 这四个儿童是四大天王吗？早点倒围着我转，这四个人是我的护身法咒是吧？ 法师 围着我四面， 就是来团灭你的。 就比如沉默出租车，原来日本就推出了一个啊，这种出租车就是沉默的，禁止司机驾驶的时候主动跟乘客聊天，座椅上贴着请坐，大家闭上嘴， 去哪儿拿手写， 阿里嘎多，阿里嘎多，这个字样 啊，就会说这一句。 这司机不主动发起聊天 哦， 不能说你发起聊天的时候人家不回话， 你发起聊天人家可以回答。 他这个司机发起结账 什么意思？ 到地方他不说话怎么要钱呢？ 给你票啊。 对呀、啊、 对啊，给你票， 阿里嘎多。 他就知道嘎多。 哎， 比如说有个东西你没想好买不买，不能伸手买的时候， 嗯， 这是上来四个服务员， 他怎么来就四个了， 全是四个吗？ 我就看看，不你拿下来你摸摸你体会一下， 对对， 就看看，您背一下，您背一下，您带一下，带一下。 我就看看，我就跟四个人说四遍。 你再问问他们四个集体就得说了，我就看看你。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任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是你的我才要你的眼里的脸，要你的家庭和事业、yeah。